安啊，而死世人常见于眼，若令十恨暗相现前，六根暗缘何足相离，死人永久恨喺外矣。死虽不见，何足一见？知觉自何？唔止一段经文咧，就系明护用所以嘅第二科，叫做指现量嘅环境。咁啊，现量咧就系、是、现前啊了知嘅事，即系话唔单啊，我哋返往归真之后，得到六根自用。就是正在众生的迷惑之中啊，咁啊亦有六根自用的功能。咁啊，二来呢，就用呢个事实呢，就是证明。一个安啊，佢而死世人就最见于眼啊，唔系世界上嘅，就以眼就为见。嗱，今日其他以鼻舌身意都不能见嘅。呢個係世間人一般嘅見解，就係、是、指定個眼咧係為能見，所以話上見嘅於眼啊，就係、是、對於呢個眼咧係為能見。個若悟就不學，就暗相現前。咁啊，呢個人咧，佢就將嗰隻眼啊，佢緊緊密密咁樣，而佢視埋嗰隻眼。咁啊，當然佢隻眼視埋咗啊，佢所睇見就係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眼前呢個暗相啊！咁啊，除咗眼前嘅暗相之外，就別無所見啦。咁啊，佢嘅暗相就現前。咁啊，根就暗緣啦，啊兩眼就如日月。咁啊，日月出就大地光明，如果日月沒咧，就大地黑暗。咁啊，現在兩眼咧就好似呢個日月咁光明嘅，能夠照見睇見一切事啦。咁啊，如果將嗰兩隻眼啊，如果緊緊合埋，就變成咧其他根咧，佢都睇唔到嘢啦。就仲六根都暗緣啊，六根都皆暗。個頭足就相類，嗱話呢個頭。咁啊，本來就係有眼，咁亦都可以見嘢嘅。咁啊，家下點樣叫做相類咧？就因為啊，嗰只腳咧，佢就冇眼，就唔能夠見嘢嘅。咁啊，現在如果將呢個頭上嗰一對眼啊，咁啊合埋緊閉起嚟，就當然咧，佢就睇唔到嘢啦。咁啊，已經對腳啊。咁啊，無眼亦都不能見啊，有乜唔同咧？咁啊，當然就係相同啦。咁啊，佢就頭足係相類。一俾人嘅耳朵從體外揚，死雖不見頭足一變，知覺自同啊！嗱，就係呢個有眼嘅人。咁啊，即係另外有一個人咧，佢有眼嘅。咁啊，即係未曾合埋嗰對眼啦。佢能夠睇到嘢，咁有眼一個人，咁佢用佢嗰隻手啊，就去摸呢個視盲眼呢個人嗰個身體，或者摸佢個頭，或者摸佢隻手啊，就或者摸佢隻腳。咁啊，呢個閉眼人就視埋對眼嗰個人啊，佢就屬於被動，就屬於咧就被摸，但是一一能知啊，佢雖然。佢嗱嗰隻眼睇唔到啦，可是對方呢個開眼人啊，咁啊佢摸佢嘅之時，咁啊呢個閉眼人啦，佢就知得啊有個手嚟到摸佢呢個頭，咁啊如果摸佢個手嘅時候，咁啊呢個閉眼人咧亦都知得啊有一隻手嚟到摸佢啊，啊咁啊如果有人摸佢嗰隻腳。佢亦都知得有隻手咧嚟摸佢嗰隻腳，咁啊，所以咧，佢雖然合埋對眼啊，佢閉埋對眼睇唔到啊，但係咧，對方如果摸佢全身頭手腳，佢都知得清清楚楚，咁就變成全身咧都好似有呢個眼嘅作用一樣， 咁啊叫做思覺逆思防。嗱，咁啊又或者咧，佢反過來，即係調轉過來。咁啊，呢個閉眼嘅人，佢雖然視埋隻眼睇唔到對方啊，可是佢用隻手去摸呢個對方啊，開眼嗰個人嗰個頭。咁啊，隻手啊知得啦，我嗰下摸緊就係個頭啊。咁啊，摸佢呢個身體，佢知得對方咧，同呢個係個身體。如果摸佢呢只腳啊，佢就知得啦，呢一對係腳嚟啦，佢唔會估計錯誤啊。嗱，咁佢個頭有對眼，佢視盲冇睇到，可是佢隻手咧，佢摸到對方全身啊、手、頭、腳，佢都知得清楚，唔會錯亂。咁啊，證明呢個手啊，咁啊亦都有呢個眼嘅作用啊。咁啊就顯示咧，十二三啊，眼望歸真。六根能复用啊，你就在呢文位之中啊，咁啊六根亦都可以复用。所谓言见就因明，暗见就目见，得明自发，得知暗相就永不能分，根如既消，云何薄明就不成言了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说明。附用之所以的第三科是以修持的显性，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，在这个凡夫位中都尚且可以能够附些为用，又何况你因勤修习，修得有功，发本明耀之时，六根附用啊，系更难施压，都话言见定因明，呢、这个就平常人讲，必定要言呢、这个日月灯三种光明之照啊，咁啊只眼先至能见噶，咁啊言见定因明，咁话暗性就冇见啦，呢亦都系普通人嘅见解。咁啊，如果嗰日冇咗呢个日月灯呢三种光明啊。他就說是沒有見，即是這個暗相現前分而清楚事物，他就說他為叫做無見，不明的事法。如果若這個反往歸真這方面來說，一個人如果念念觀心反照回光歸於這個清淨妙真如心之時，咁佢就唔需要假呢個日月生光明啊，咁啊佢啲心光亦都自自然然啦會顯化，咁啊佢就不明就自化啦。咁啊執啲暗相就永失人生啦。咁啊到呢個時候，咁啊一切個煩惱黑暗啊都無辦法去遮障啊。呢、这個反往歸真嘅人，佢嗰種本有嘅心地光明，就真勤就記銷啊！嗱，點解佢就真勤記銷咧？就係、是、六根唔攀緣呢個六塵，咁啊六根咧就反觀自心啊，咁就唔被呢個塵境所轉。咁啊，由於念念反觀自心不被塵境所轉啊，咁啊六。根就變成，同埋呢個六塵啊，佢就變成好似分開咗啦，唔再被呢個塵境所轉。咁啊，於是啊，根不成根啦，塵亦不成塵，因為六根與共六塵啊，本來是一心。現在六根既然反往歸真啦，咁啊塵亦不可得啦，咁啊叫做根與共塵。都消亡，若是话根消过，咁啊就心清净啊；若是话六尘消过，咁啊就境空净，咁啊所见都系清净直圆。咁啊由六根消，就即系下文此根初解，系先得人空，破我执啊。咁啊若是话六尘消咧，就系空净如明。自法解脱就破法执，咁啊我法而执都破啊，正呢个我法而用真如，内外烦恼察真相，所以名为叫做真勤嘅地消。 咁啊，既然根尘烧啦，咁啊，数此啦，六个云河薄命啊，就不成缘了，就系话呢个本国要命，点可以话唔成就啊？呢、這个缘了之大用啊，就系话如果根尘都既烧啦，咁啊归于呢个真缘妙国人心之时，咁啊当下就能得呢个缘了嘅大用啊。到此六根就可以互相运用，眼唔生可以见啦，耳都可以闻，耳根唔生可以闻，耳都可以见，咁就叫做运河国名啊，就不成嘅原料啦，即系话一定咧国名啊能成就呢个原料大用。嗱，咁啊以上咧就系总是因心嘅第一波。咁啊，正明意義咧已經講完。佛阿難，八佛如世尊，佢如佛所說，因地覺心地六求常住，要與果位明目相應。世尊，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，暗摩羅色，空如來藏，大如鏡智，如七種名，稱為非別，清淨圓滿。体性坚严，而金刚王常住不坏。佢若使变听，离于明暗，动静通心，及不境无体。佢柔然念心，离于前尘，本无所有，云何相处？不境断灭，以为修因，欲如来七成自果。啊，世尊，佢若离明暗，见不境空，如无前尘，就念自性灭。进退循环，微细出后，本无我心及我心所，相聚立因，成无相觉。佢如来先说赞经言上，唯业成如的中成气论，云何如来真实指者为随大事的开我梦论？咁啊，这一大段经文就系总是因心的第二科，名为彻通如际。能接通的就在于佛啊，咁啊起呢个疑难而制着呢个自心嘅咧，就属于阿难，因为阿难怀疑六根，既然系雷尘断裂嘅，咁佢有此个怀疑，所以佛咧就向下所谓接中嘅现象，咁啊显示呢个阴性嘅生灭。啊、有陰星之時就叫做有啦，咁啊冇陰星之時咧，咁啊世上嘅人都話陰星已經滅咗啦，冇咗啦，所以陰星就係有生滅，但係能聞之性啊，就係、是、無生就無滅啊。聞陰星之時係呢個聞性啊，就算冇陰星正正死之時，聞性亦都知得佢係正。所以有陰星與個無陰星就屬於呢個外境啊，精神聞性就唔會因為有陰星之時就有聞性啊，冇陰星之時就冇聞性啊。聞性咧就絕對咧係超然獨立，有陰星之時固然能聞啊，冇陰星之時亦能聞。所聞嘅就係正相啊，咁啊聞正相啦，咁啊亦都叫係聞啦。嗱，咁啊既然動正二相乃至係清塵之事，而能聞呢個聞正啊，既能聞正，亦能聞正啊，就顯示呢個陰性係有生滅，而能聞之性咧就係無生滅。咁啊，顯示能聞之性咧，係有呢個真實體性啊。咁啊，聞性如此，其他六根咧，亦都如此啊。離塵不是轉滅啊，離塵就係歸於呢個清淨三如妙國明心。咁啊，説明六根係離塵有體。嗱，咁啊，六根既然離塵就有體啦，此體就叫做不生滅嘅理體啦。咁啊，依此呢個不生不滅嘅理體為本修因，咁啊因中不生滅啊，果咧亦都正此個不生滅果。嗱，咁啊又分為兩科，現在初一科明因果趨常，就決通科二就係聞性。 不生滅離塵有體，咁以此不生滅嘅文性為本修因啊，就係、是、叫做因中常住。嗱，咁啊，因心既然係常住不生滅，咁啊，佢修定有效啊，正犯滅之時，咁啊，佢個果咧，咁啊，亦係真相，亦係不生不滅，咁啊，以此嚟揭通咧第一個決定義。即係在呢個第一決定義中，話教我哋修行嘅人要以不生滅為本修因啊，咁啊，然後先至證呢個不生滅果，所謂因果一致。咁啊，現在咧就係、是、説明啊，我哋呢個文證係不生滅離塵有體，所以文證啊就係、是、呢個真常因。咁啊，果亦都證呢個真常果，咁就脱空前文啊，第一義以生滅為本修因，先至可以證呢個不生滅果。咁啊，又分為兩科，初科叫做疑問啊。咁啊，疑問咧就係、是、科中前一大段經文都係述疑，只有最後嗰兩句經文都話為誰大事。開我夢論呢兩句經文咧，先至係屬於咧五萬個阿難白佛言，世尊只就係增加罪業，就係你曾同佛講話之前，咁啊先咧要尊稱一聲啊，就話世尊，不如佛嘅所説，因地覺心，欲求常住，即要以果位名目相應啊，咁啊呢五句經文咧。就是按啊，二決定義之中個第一決定義，就係佛話：汝等若欲堅棄聲聞修菩薩成入佛之見，咁啊應當審觀因地法心，以果地覺就為從就為義。咁話阿難，佢若因地以生滅心為本修因嘅而求佛性不生不滅，係無有是處啊！咁啊，反而言之咧，你若以呢個不生滅心為本修因，而求佛果不生不滅，就則有是處啦。因為因中不生滅就係因地常住啊。咁啊，因地常住就可以練證咧呢個不生滅嘅佛果菩提，所謂因果一致。咁啊，現在阿難從案佛語，就係話如佛啊，將來所説。是因地發覺初心，欲求無上菩提的常住妙果，咁啊因地發心，就要以呢個果位啊所證嘅呢個名目相應，即係因中常住不生滅，先至可以證果上嘅常住啊無上菩提，咁啊説明係因果就要一致，佢話世尊，而果位中。嗱，咁啊，果位就有好多個名詞啦。咁啊，向下阿難就説清咗七種啊，所謂常住之果，不菩提就屬於能證嘅一切種子。咁啊，三不之中屬於咧係多嘢啊，二果之中係屬於樹果，係照於法身，照於解脱。所以此菩提就是當人本有的自處心光，那麼涅槃就是斷果，即是斷三煩惱、斷三業障、斷三草的生死，然後才是顯示這個涅槃的理體，三德中屬於法身德，只是一往之談。咁啊，若是話分析菩提係有三種，涅槃咧，咁啊亦有三種啊。咁啊，菩提涅槃都各具三德。咁啊，現在只是菩提就單若結果，涅槃就係單若結果。咁啊，若是話論此經咧，就唔單呢個菩提涅槃係局在果上啊，亦都通於因心，名為叫做菩提涅槃。嗱，例如前文講，佢話菩提涅槃係圓清淨體啊，則以金色色聲而名能生之源，圓所為者。咁啊又話一切法都皆是菩提涅槃， 又像經文講，佢話始至及然的原是菩提，妙明體，乃至五音、六納、十二次十八界，都話本來像本身如是。咁啊，涅槃法法咧，無一不是菩提涅槃，法法都係菩提涅槃。咁啊，如是解釋咧，都係若於果位中而講嘅。咁啊，真如。咁亦即係十四個語言啊，所謂真則不變啊，如則不動啊，說明我哋眾生啊呢個佛性咧係不動如如啦。咁啊，佛性嗱，佛者就係國也。咁啊，佛性就即使係國性，說明眾生心本來就係靈明不昧，所以上文講佢話則以心靈一切明了，所以此個。佛性咧，咁啊，即是係呢個菩提國性。嗱，咁啊，在《諸經》所講嘅真如佛性咧，多數都局限在於呢個因為中而講啊，即係本性成熟呢一方面咧而説噶。就暗摩就羅色，咁啊，中國話佢就八地色啊，咁啊，越南佢就第九色。咁啊，在呢個八色之中咧，加多呢個第九名為佢嘅八善色。咁啊，因為行者修善有效，將第八色呢個生生滅滅嘅煩惱滅盡，顯發真如佛性，所以就安立呢個八善之名啊。大佛經向嚟俾呢個煩惱黑暗之所掩蓋，咁啊，以往係由修德之功啊。將呢個黑暗嘅煩惱消滅無餘，咁啊顯出咧我呢個法性嘅體性啊，所以名為叫做暗摩羅色。咁啊，中國話咧叫做法性色，只係山藥在呢個火上而講嘅。個空如來藏就係説明我哋嘅身體所謂清淨本如，一法不立，所以名為叫做空啦。所以加持佛講啊，和一切眾生心清淨嘅從本無生都無可滅啊！我哋嘅心唔清淨故有所執著，所以便有生滅流轉。若是我哋嘅心地清淨啊，於諸法不起分別，咁啊諸法性無生，當然亦都無可滅。所以人王佛嘅波若波羅蜜經裏邊講，佢一切眾生。心性清淨啊，又就係六祖壇經裏邊講嗰個何其自性本是清淨咧。嗱，咁啊，既然清淨，就當然係空淨啊，就屬於呢個空如來藏啦。個大圓嘅鏡子，咁啊，指個大圓鏡咧，就唔係話呢個世間一個圓咁啊鏡嘅圓鏡喎，而係呢個摩尼寶珠，呢粒珠都係圓。但佢嘅方方透徹得面面玲瓏啊，所以上落十方上下都能夠圓照得無遺。就譬如佛菩提，一切種子無法不照，無時不照，無不皆照，顯示佛嘅自利嘅智慧咧係不可思議。個清淨嘅如我。就若呢個果上咧立明，所謂永離之教，名為叫做清淨啊。所謂圓滿咧，就説明佢呢個體相係遍於一切時處，但係佢嘅用咧就具足啊無邊行沙清淨功德，咁啊叫做清淨圓滿。體性就知明啊，咁啊成佛之後。正到呢個不生不滅嘅時，或者即使重啟起用啊，如觀音菩薩一樣，三十二日之國土度眾生，但係佢正道生之時，體性咧仍然係非生非滅啊，所以叫做正性。因此咧，就能夠啊，堅固係源源不斷佢個本體。都話如金剛王就常住不滅，咁啊金剛就係能壞一切，但係一切咧就唔能夠壞呢個金剛嘅，即係説明世間嘅物質 以呢個金剛王係為正堅固，即使火亦燒佢唔爛啊！即使係鐵弓，亦都吹佢唔壞。咁就譬如上文啊所説呢個七種個常住果，亦係就變不壞，清淨圓滿，如如不動。咁啊，亦係同時鐵火不能壞，鐵弓就不能吹啊，鐵水就不能飄，盡未來際無量無邊咁多個功德咧，係不減絲毫，屬於咧係真不壞。咁啊，上來就係述呢個果位之中咧，係常住有七種嘅名啊，都係不生不滅。咁啊，向下就説明呢因地咧唔係常住，即係屬於呢個生滅。咁啊，以此啲生滅心為本修因啦，又點可以係呢個不生滅呢個七種嘅常住果咧？佢話若此見聽。就離於離暗，動靜通塞，不整無體，猶如五心，離於前塵，就本無所有。此就係從案佛個開始，就係話離明嘅離暗啊，就無有見體啦。嗱，咁啊有明暗，先至顯得出呢個見性。如果冇咗呢個明暗咧，又點又點出呢個見性咧？咁啊，涉嫌見性咧就係無體，個離動嘅離性咧就圓無性質。咁啊，邊得係人知道有音樂嘅音聲咧？就係、是、由於呢個聞性啊。但係如果離開呢個動靜意塵，咁啊聞性呢尚且不可得啦，又邊至有呢個聽聞嘅本事咧？佢話離動離靜就圓無性質，佢話離通就離質啊，咁啊呢個病嗰種嘅思覺性亦不可得啦。如果離合離，就呢個身根咁啊亦都冇咗呢個思覺性。若佢話離咗呢個前線味道啊，咁啊亦都冇咗呢個舌根嘅思覺性啊。啊！若是冇咗呢個生生滅滅嘅法塵咧，亦都冇呢個二根嘅知覺性啊！所以上來佛説六根離塵無體之時，但係絕對就唔係話斷滅，只不過咧就歸於呢個暫緣妙覺明性啦。好似一個人打碎咗嗰個瓶，咁啊瓶裏邊嗰啲虛空咧，佢就歸於外邊呢個太虛空一樣。咁啊，現實柯南係按佛開示，以為就難邊，就以呢個六根離塵無體咧而問難。個雲學相似，不整斷滅，就以為修因啊。咁啊，欲獲如來七常住果咧，咁啊，如是講法，就以個上文咧，就係、是、自己協啦，亦等於話咧反於上文。因為上文講，佢話反從流根，自不生滅，又話以不生滅作為本修因咧，先至可以證呢個不生滅果。所以現在你執著啊，所謂六根離塵就無體啊，咁啊就等於話，既然六根離塵就無體啊，咁啊點可以啊將此不？整斷滅啊！呢、這個無體之身，以為修因，而欲想獲呢個如來七常住果咧，只係反常，咁啊反從流身，自不生滅啊！亦反常，以不生為本修因，然後完成果地修正呢個道理咧，就變成相違。所以下文講佢為滅成圓直中成氣論，佛世尊喺若離嘅靈暗，見不整空，不面無前塵，就念自性滅啊，就進退循環，就離世空頭，本無我心，就及我心所，就將誰立因，就求無上國。咁啊，此幾句經文咧，就與佛上次嗰個塵非常之。若變滅時， 此心就執成歸無土安，這個道理是相同的。所以說如果真誠斷裂，靈塵無體是真誠斷裂的話，那麼其實安難正說本無我心，合我心所思時，有哪一個人他知得本無心所，亦都沒有這個心所呢？你知得者是哪一個？就是我們這個真心。由於我們這個真心不變之故，所以呢我們就能夠明白這個六根呢就不是處理。六根離塵雖然無體，絕不是處理，只不過就歸翻於這個不生不滅的湛然妙覺明心。咁六根離塵無體歸於呢個湛然妙覺明心啦，咁我哋依知佢修行，就明為佢嘅真常因啦。咁日後所證嘅屬於呢個真常，係不生不滅之果。喺如來之處暫經圓明，都位於成圓嘅中成氣論。咁初一句佛就屬於案物呢，在先前文所說為六根是常住，咁即係常得避免六暫圓明本所功德就數量而至。咁後嗰兩句所謂為成圓中成氣論呢，就係有兩種嘅意。第一，佛說六根所謂暫時如常，咁現在我反覆推求，咁本無我心都合我心所，咁我阿難絕是生滅無常。但係佛所講嘅咧，就屬於無生滅嘅常住，咁就變咗有為呢個成實嘅佛言，就變成咧佛嘅言論啦，即成為氣論。咁第二，佛最初是六根是常住，但是現今說六根是靈塵就無體，前後異語相違，有這個前後相違那種的過處，就說我成為這個氣論就不是這個真實了。那麼雲何以來是真實者呢？此就是雲，亦是是術言，亦都是說辭，請意又有而不似，所以請佛開示個雲何以來。咁點解佛講所謂呢個見性啊，以共呢個文性啊，係呢個不生不滅。但係我阿難所說嘅離塵無體就係生滅啦。咁一個就説生滅無常，而佛說呢就是常住啊。咁就變成呢佛點解你說呢個六根啊係常住係不生不滅呢？咁屬於呢係屬佢自己嘅疑惑，咁亦都因此呢嚟到請佛開示。因為有而不決啊，所以就要請佛啦，等於話我自己生滅。咁佛呢就識得常住，咁點解呢？咁為誰曬事就開我無論啦，就因為佛就係為天中之天，佛呢就係為性中之性啊。咁自稱為無性法王，是真法語，係言所言說，只係怪自己呢唔知，所以就不解佛意啊。所以就請佛大慈大悲啦，開示我等佢愚痴嘅暗盡。得不告阿難，佢已學多聞嘅理盡之路啊，心中服於天道所因，嘅真道意前嘅實未能識，恐以直心地又未信服，如今只將塵俗之事就當隨耳耳。咪這一次經文呢就是令因果區上就脫空初二的第二波名為他的自答，就是佛呢初二要答阿難諸所問，又分為三科。現在第一科呢就是識， 聞就許志，咁啊唔聞咧就係、是、知道啊，所謂實未能識就屬於戚聞，咁啊孔乙己心下就屬於許志，所以此一幅經文應該一直跟唔到咧，係當隨子而為子。不佛告柯南，佢以學多聞，咁啊柯南咧就一向都係多聞，佢話以學多聞，學就有實學。就有飄學啦，若是話你但學呢個名言，你只係懂得佢嘅起嘅理論，咁啊依中分別種種嘅名相，等於話未曾真修實行啊，咁啊屬於咧係飄學。咁啊若是話由文化之後增解，咁啊由解而起行啊，直下觀心，斷煩惱。正是念真而正，不大自在，咁就名为叫做实学啦。咁啊，现在柯南一向多闻，淡漠名言，不知观心，所以淡名叫做飘学。咁啊，未尽之流，咁啊柯南但断见惑烦恼。咁啊，连呢个微细嘅思惑烦恼都未断。又何況出世的無名呢，那麼當然也都未曾見，那麼就叫做未盡之樂，那麼究其過失呢，就是由於一向屬於這個竅學，未有實學，那麼專心一意來到明這個道理，解釋這個名相，那麼心向外求，不自觀心，所以這個煩惱結就冇法子解脱，话未尽之流，佢心中就投资啊，颠倒所因，佢真道现前，就实未能识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六根由闻真心，然后心境和合而入，咁就属于呢个六根嘅颠倒所因，然是由于一念不过，闻真起妄而有啊。咁啊，呢種道理咧，咁啊，柯南早已經明白啦。咁你叫做心中知道呢個顛倒所因。咁啊，現在有個圖字啊，咁啊，點解咧？就係説明柯南雖然知得六根嘅相網，但係唔知得六根咧係正本來真。咁啊，但知相網啊，而不知自性。本来真实常住，咁就叫做徒师啊。咁啊，说明呢个湛然妙性用虽然系相背，六用各各不同，但系四中相知系同一状性。咁啊，若是我哋返往归真，六根归于一心之时，咁就圆融无碍，但系绝对唔系断裂。只不過咧，係歸於呢個湛然妙覺明心，就好似啊，咁啊有好多個房子響呢個虛空處建立啊，咁啊日後嗰啲房子咧毀壞啦，咁啊房子裏邊嘅都風毀咧，就唔係斷裂喎，只不過咧係歸翻於呢個太虛空，咁啊一心迷而玩起六根。咁啊，若是话一念觉啊，返往归真咧，咁啊六根就不可得啊，咁啊融归于呢个湛然念觉明性啊，系圆融无碍，不是断裂。但系你柯南咧，就说为断裂啊，说为离尘无体，只得断裂。如果咁样讲法咧，就叫做真早现前啊。一實未能聲，咁就反怪佛說啊，就為以自然終成氣盡。咁你柯南講進退循環，微細推求本無我心及我心所。咁啊，但係邊個人知得佢係冇咧？就係、是、呢個心知啦、啊，此心係不增不滅，是真常因啊！但你天天说佢离尘无体，系属于断裂，咁岂不是真正颠倒现前， 你自己唔識得一樣嗎？都話孔乙己心地猶未信服，臨今將陳族之事啊，就當除於耳。咁啊，此段經文咧就屬於許處佛話孔乙己心，孔你阿難啊，仲啊好誠心咁咧懷疑佛啊所説話六根常住呢個道理啊，你仲係未曾咧係好缺乏嚟到相信，所以佛話佢唔今次將陳俗之事啊用一字咧，所謂世間上陳俗事人人都知得嘅，咁啊證明呢個文證咧係常住，證明呢個文證啊離塵咧唔係片面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講用呢個世間嘅事啊，嚟到證明呢個六根咧係常住啊，證明個六根咧離開呢個塵境之時，唔係話斷裂。所謂離塵咧，仍然係有體，以此嘅不生滅有體之心啊，為真因地心，先至可以完成啊，係不生不滅嘅無上十果菩提。咁啊，用呢種嘅塵俗嘅事物咧，嚟到除你嘅疑惑，嘅即時阿難即羅喉羅，即中一聲就問阿難言：如今聞否？阿難大作非如我問。佢話：中決無聲。佛又問言：如今聞否？阿難大作非如就不問。是羅喉羅又即一佛又問言：如今聞否？阿难大众的幼儿驱问，佛问阿难以为何问，就为何不问？阿难大众虚拍佛言：个中声若的，则我不问；即九声消音相绝，则名无问。就如来又斥罗喉，即中问阿难言：如今声否？阿难大众就虚然有声。小此聲消，佛又問言：如今聲否？阿難大眾答然無聲。有請羅喉近來撞鐘，佛又問言：如今聲否？阿難大眾就虛然有聲。佛問阿難：以雲何聲？雲何無聲？阿難大眾虛白佛言：中聲若的，則名有聲；的首聲消，音響相接，則名就無聲。佛以阿難及大眾以今問何，自以巧念。但眾阿難虛而問佛：我今問何，名為巧念？佛言：我問以聞，以則言聞啊；又問以聲，以則就言聲；為聞以聲，報答無定。第二是問何不明，叫做巧念。此一段經文呢，屬於答嘅第二科，名為嘅就指示隨緣，就係佛指呢事上嚟到隨阿難嘅疑惑。